全面展开，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、应届毕业生和具有本 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由连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举行的赵继平音乐精选之夜，曲目有庆典序曲、交响组曲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交响诗《东渡鉴真大和尚》、民族管弦乐《大宅门写意》、卢沟晓乐、舞剧《大漠孤烟直》组曲、管子协奏曲《丝绸之路幻想曲》、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主题曲、电影《红高粱》插曲《妹妹你大胆往前走》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是风雨，乱世